明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咧？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好啦，嗱，大家迟咗咧开呢个今晚嘅夺命捞松咧，亦都系因为咧，我哋经常最近咧系遇到一个问题，即系听众，大家睇下，如果谂下计，帮我哋解决。 嗯。 就是我哋喺呢個 Ycast 咧聯絡，即係要去 streaming 去 YouTube 嗰時咧，就經常都 YouTube 咧就連唔到線啊。咁咧就我就由七點半開始，一路咧連到而家八點零五分咧，先至可以連到。咁究竟出現咩問題呢？你知道我哋呢啲就基本上都係IT 高手嚟噶嘛，低端嘅 IT 高手。 我懷疑係 Ycast 嘅問題。 Ycast 嘅問題。 我懷疑係 Ycast 嘅問題。 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升级呢个 Ycast？ 有机会的，喂，不是怎么赚你钱啊？即是免费的，免费那个版本慢慢用下用下。 但我们这个给钱的都已经是。 你这个给钱啊？ 我要再给啊？ 哦， 咁样。 喂 ，software 有一样嘢最简单，所以我唔怕做 software 嘅。你知道我做系统噶啦， 就系交上咯。 我唔怕你唔俾钱，知唔知？ 就系不断用呢啲咁嘅苛索。 我唔怕客人唔俾钱，因为点解你 唔方便嗰时就俾啦。 佢系啊， 特登拖慢你嘅速度啊， 系咯， 搞你搞唔掂啊，摆啲 咁你跟住你就会问啦，就系、是、喂，点解咁慢啊？哦，系啊，因为咧你嗰个版本系旧版本啊，你想快咁点啊咁样。upgrade 咯，系咯，咁嗱，大家帮我哋了解一下先，系咪呢个 Ycast 嘅问题？咁咧就首先有几样嘢同大家交代一下先，就系、是、我哋嘅网聚啊，就咧本来咧就因为咧反应太热烈，咁咧我哋就要加开啊，就周杰伦演唱会一样，就要加场，咁咧就23号晚咧星期六咧就加开一场。咁好多听众咧，我哋话俾你听咧，你哋就唔回复我哋，咁咧所以咧再一次呼吁嗱，如果你我哋已經通知咗你，你係23号晚嘅話咧，你嚟與唔嚟咧都要回覆嘅，因為咧我哋係要準備呢個飲品同埋食物俾大家嘅。咁、如果唔係咧，你哋唔覆嘅話咧，我哋就預咗譬如十個人咁樣，到時到後有30人嚟咧，咁就真係除咗 banana 之外就冇嘢食啦。記住啊嗱，23号、20号嗰啲就好乖嘅，嗰啲好多都覆咗噶啦。其實31号晚呢個飯聚嗰啲咧。即係倒數犯罪嗰啲咧，亦都好乖嘅嗰啲。咁咧就嗱，記住啦，到時嗱，我哋就冇31号晚就冇預訂收大家嗰、那個即係400蚊嗰個即係食飯嗰個錢嘅。咁但係我哋因為咧嗰、那個菜式咧，土耳其菜咧好多釀製嘅功夫咧係要事先咧話俾你聽幾多人嘅。咁所以報咗名會嚟嗰啲咧就冇甩底啦。因為如果唔係咧，到時咧就這個基隆街五號的柱呢他就花了很多心機去整的時候、因為他要事先花很多功夫去做的、有些甚至是要5个钟、10个钟這樣做的菜、所以呢就記住了千萬不要甩底、如果甩底你說我又不來又不成你捉我不到的你又沒有預先收我訂金、其實我知道你是會員來的嘛、 有 record 的嘛 是的我們隔離有位數據專家的嘛咁嘅話咧，基本上就可以將大家嘅網上喺你哋嘅呢個甩底嘅惡行咧，就可以喺呢個節目裏邊去公布嘅。其實、 就公布名單呢、這個， 即係好似歡樂滿東華咁樣啊， 咁、樣 下邊一路出嗰啲呢啲叫做城寨呢個甩底人咁樣 啊，係啦，飛機王 係啦 ，Chandai Man 咁樣啊，小心啲啊嗱，記住冇甩底，記住23号晚會嚟網聚嗰啲，記住睇下係咪跌咗落去 spam mail。因为上咸网太多，咸网就会不断 send 嘢俾你， 推己及人。 不是，我梗系唔会啦。呢个系阿 Lens 话俾我听。咁咧就咸网，你上过一次之后咧，有 cookies 咧就不断 send 嘢俾你嘅。 哦， 咁你就会将嗰啲即系我哋嘅 啊呢啲我真系冇经验， 城寨嘅呢个通讯啊就变成 spam mail 啊，就跌咗落去，连埋嗰啲嘅咸网嘅通讯嚟一齐。咁、就你又唔敢喺老婆面前揾翻出嚟。咁唔緊要㗎你就只要打入去呢個 kowloonsingji@gmail.com 咁呢 kowloonsingji@gmail.com 咁呢話俾我哋聽你23号會出席或者唔會出席咁就得㗎啦。 咁就冇勉強嘅其實。 嗯。 咁咧嗱，嚟有咩著數咧？咁當然就除咗20號同23號晚咧，都係唔收費嘅。我哋俾我哋會員。咁咧就我哋有我哋一啲嘅好好嘅朋友咧，係會 sponsor 我哋嘅紅酒嘅飲品啦。咁啊，礦榮孫亦都會咧，而家喺好多地方去採購緊唔同嘅芝士翻嚟。 嗯。 咁所以大家記住啦。这个有好酒有芝士咁呢亦都系呢这个即系、就是、一个圣诞之前一个好嘅聚会。咁、我哋仲有一个 campaign 同大家宣布嘅。咁呢就蔡锦元导演呢就俾咗个好嘅 idea 我哋。 嗯。 就係话呢城寨可唔可以自己去制作一个 Christmas 嘅一个greeting 嘅一段片呢咁样。 嗯。 就城寨人过圣诞。咁呢就我哋就决定咗呢就係、是、话如果你睇緊节目嘅呢你是海外嘅或者香港都得，你就拍一段10秒的关于 Christmas 的，你可能在波士顿，你在温哥华，你在 Sydney， 或者你在冰岛，或者在爱尔兰，我哋好多的西班牙都有的，在西班牙的这个马德里或者是这个加罗里群岛，你拍一段10秒的 Christmas， 有你的样子就得，没你的样子也得的景象，然后呢就 send 给我们就是carlunsingjoy@gmail.com， 咁就導演就會連埋我哋嘅主持人嘅 greetings 咧，就會剪輯成為一段我哋嘅城寨人過聖誕嘅一段片嚟嘅，咁就會喺我哋節目嗰度播出嚟嘅，係啦，咁就冇獎品嘅，其實揀中咗，咁但係咧你就會得到一段即係喺呢段片裏邊其中一個 contributor， 係啦，咁就記住啦，十秒鐘，咁咧就720/1080嘅解像度都 OK 嘅。最少都要720，咁然後咧就Lens 如果用 iPhone 影係咪影係720噶啦？唔係 iPhone 影係1080嘅，即係話如果你用 iPhone 拍影得噶啦。咁咧就當然就你如果係南美洲或者澳洲，你可以拍啲三點式啦。 哦， 啊，不過唔好拍自己，因為我啲聽眾年紀比較大。 即是镜头对外就不对自己。 就镜头对外。咁你如果北美洲当然现在大雪纷飞啦，波士顿啊或者是这个北美洲很多 New York 等等这些城市。咁加州可能是山火啦影下。不知完咗未。好似又起。 哇又起啊。 又起是啊又起啊。咁就我哋想俾人睇到我哋即係城寨嘅听众啊。 全球。 全球啊。全球一个最大嘅呢、这个即係新媒体啊。就我哋當然唔會叫大家籌期啊，喺有時有節做呢啲咁嘅嘢嘅，咁所以就只會叫大家咧就係咩咧，就係、是、一齊歡度聖誕，俾我哋嘅聽眾可以大家睇到，即係我哋嘅聽眾喺全世界嘅聽眾係點樣過聖誕嘅咧咁。咁你喺自己屋企影就得。 喂，自己屋企影都得，不過如果係即係 affordable 啦，我叫做即係影。 我影下商場啦， 你個地方嘅特色。 係啦，影下譬如你住嗰個地方嗰條街 啊，甚至自己間屋裏邊嘅 decoration 啦、你知其實北美洲好多地方咧。他們那些聖誕市集、包括譬如德國、或者歐洲的地方的聖誕市集很漂亮的、就基本上、由12月中已經開始了、譬如、Dusseldorf、等等這些地方，所以呢就、也都是我們希望可以給人一種感覺，就是大家可以是就是我們一起去做一樣的宣傳片出來、記住了就、拍了之後呢10秒鐘就 send 去這個 Kowloonsingjai KWLOONSingjai@gmail.com， 咁咧就如果被揀選入咗去呢個宣傳片嘅話咧，記住記住係冇獎品嘅。 嗰個被揀選咪獎品 啦。係啦，被揀選嗰個獎品嚟嘅，咁咧你就可以得到一段片啦。係係啦，咁咧就嗱，今日咧就公佈完啦，咁咧就我哋仲要記住12月17日下個禮拜日。咁咧就喺呢個人民超市嘅新地址啊，阿蕭生呢、這個新架部啊，就係、是、呢個荔枝角站 D2 出口二期。咁咧就5點到6點，我會有個講座喺度嘅，就係、叫做新媒體與民粹主義。咁就我就特別情商咧，就同阿蕭生嗰邊傾咗啦，就係、益自己成寨友嘅。佢哋嗰啲就可能要買夠某個數目咧，先至攞到一張飛。 係啦， 唔知400蚊嘅好似要。 嗯， 咁我就同嗰邊講，我就話喂，不如即係益下我哋自己城寨嘅聽眾啦，咁樣咁咧就我哋有20個名額，咁、我出咗個 post 㗎啦，其實已經報咗名嘅人，嗰20個人咧，咁我哋就會投嗰20個嘅啫，其實係我哋計時間排落去喺個 post 下邊，咁、我哋就會即係記住準時出席啦。咁、有啲人 margin 度嗰啲話 得與唔得咁樣，究竟點咧？咁咧就你自己數一下啦。其實因為嗰個 post 下邊有寫明邊個時間邊個時間，即係留言啊。邊一個係邊個時間留言嘅？咁你數到最後尾嗰二十，咁你就睇下究竟自己係屬於21定22啦。咁你話喂我 marginal 21，咁應唔應該去咧？咁樣 咁啊 ，waiting list 博有冇人出席咯？ 都唔緊要嘅，你去到買$400嘢。咁你话我又唔想买又去，咁点咧？ 好难买到$400，一蚊鸡。 你唔系净系买鸡噶嘛？好似你有冇睇我哋广告咩？ 好平 喎！我哋喺广告里边，阿萧生出嚟推销嗰啲，好似唔系一蚊鸡嚟噶，好似系系啊， 执400只鸡。佢冇讲限额喎， 系 佢冇讲话只可以买一只。 但系我想问下，可唔可以用支付宝嘅咧？ 支付 佢人民超市叫四只400只鸡，可唔可以用支付宝俾嘅？ 唔知啊，要问萧 要问阿萧生先知系啦。咁啊，记住啦。12月17日5点到6点，咁个讲座嘅题目咧就系呢个叫做新媒体与民粹主义。咁城寨嘅听众咧，我哋就 reserve 咗20个位俾我哋自己人嘅。咁你就如果个 post 下边报咗名去会去嗰啲人咧，咁咧就记住准时出席啦。咁就讲完呢、這个 会务 啦，咁就翻翻去今日嘅主题。 我啲会务越嚟越多啊！哇，即系而家做城寨会员真系多着数。 一來城寨會員又多啦，二來著數又多啦，咁三來大家見到而家清剿完呢個迷惘50之後咧，咁就我哋準備啲申請上市嘅啦，其實啊，咁就 仲發夢啊，仲喺度發夢。 我哋點止啊？我哋咪 Anima 100啊！我擁住你公司，你又擁住阿 Lens 間公司，Lens 又擁住 哦，用咁嘅方式， 阿湛間公司咁， 大家做數 係啦。 啊！你俾1000万生意我，我俾1亿生意。 咁我哋都系准备噶啦。咁就如果揾到包销商嘅话咧， 啊， 咁咧就我哋会通知大家噶啦。啊、就准备呢、這个，我哋都唔上创业板咯。我觉得 哦，直上 一上直上 主板 系啦，直上主板。我哋嘅操守一定比嗰啲而家俾廉署拉嗰啲人好嘅。 哦、 啊，系啦， 咁就上唔到。 就算我哋操守几好，你有李小加坐喺度都上唔到噶啦。咁啊，翻翻嚟今日 before 呢個立法會拉布呢個重要新聞之前咧，我哋就想講一下一個大陸新聞先。 嗯， 咁就話説啊，兩單新聞嚟嘅，一單就係呢個 BBC 嘅記者啊，就走去咧測試啊，究竟大陸嘅天網啊，佢而家 launch 咗一樣嘢叫天網。天網就係叫做、 啊、天網呢個字好鬼熟噶，嗰陣時初呢個香港科網潮嗰陣時候有個天網。 嚇、啊？邊個搞噶？ 就咪蕭生搞 咯。哎呀！你好讲唔讲真系片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而家就系叫做公安云啊，叫做云端网络大陆嘅一个系统。 嗱，佢嘅系统点咧？约莫介绍下先啦。其实 喺科技专家嗱，我休息一下先，等科技专家嚟讲下先啦。 唔系，唔使科技专家知，就总言之咧，喺全个中国里面窿窿罅罅摆晒一啲咧，有一种嘅叫人脸嘅识别系统。 系啦， 系啦，咁啊。咁咧呢啲嘢而家越嚟越平嘅，講真唔係好貴，因為事實上咧嗰個嘅解像度而家越嚟高噶嘛 ，camera 你知道。咁咧然後咧而家咧據說大陸咧就已經有1.4亿個喺度，而家咧就話會擴展到4亿台呢啲咁嘅所謂可以人臉識別嘅系統嘅一啲嘅鏡頭。咁又跟住咧即係簡單嚟講，你去到邊一度都好，你都會被攝入鏡頭裡面咧就即刻。根據呢個人臉辨識咧，就會知道攞好多你嘅數據啦。啊，徐少華啊，佢係身份證號碼幾多乜？ 其實 即 聯曬嘅， 聯曬啦 ，database 係聯曬 嘅， 係啊。 咁即係佢嘅效果就知道你嘅出入。 跟住再可能就會咧，就再睇埋你支付寶有冇去東莞叫雞啊？ 係啦， 有冇去淘寶買老番啊？咁樣。 隔離嗰個係咪劉世良啊？原來成日同劉世良一齊嘅喎。 係咪同志啊？等等都知嘅。 即係你喺譬如喺街嗰度屙督尿又會知。你 總之就聯 同邊個 kiss 咗？你以為你偷情不知咧？ 亂曬啊！直情係 係啦，即係所以咧嗱，呢一個咁嘅所謂，其實技術就真係唔係好高嘅。老實咁講，好多荷里活電影咧，其實幾年前都有過呢啲。 好早好早期有一套 Will Smith 做嘅，叫做《天網追擊》，好似就係叫做係啊 Will Smith 做嘅，我記得。就係、是、咧，上面可以監視，就係佢好細好細嘅一舉一動。係咁，實際上我覺得而家 George Orwell 所講嘅1984裏面嗰個 Big Brothers 咧，我覺得作為一個即係華人咧，都好光榮嘅，真係、一個科幻小説預言咧。 啊， 1984喎，講緊咁到而家咧，其實佢嗰陣時寫嗰陣時唔係1984喎。 係啊，佢寫1984， 佢寫係好多年之後啊，1948年 寫， 寫1984係啦，佢就以為咧。預見緊50年之後嘅事，咁而家終於 2017年 由偉大嘅習近平 皇帝成功實現了，就是一個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去到哪裡呢？咁呢個 BBC 的記者就試過在貴州裏面就測試這個系統，就將自己張相呢擺咗落去監控嗰個 系統， 嗰、那個就是那個系統裏面。咁結果佢七分鐘喺街裏面已經被公安包圍， 係啦， 係七分鐘啫。嗱，呢個效率呢就好犀利嘅，因為有一次中央電視台就播出嚟，就訪問一位喺蘇州嘅美國人啊。咁就當然係老林啦，呢、這個佢就用七情上面咁講，佢話我喺中國好安全，我而家唔想翻美國。佢就係用保障人民安全嘅角度咧，就去 launch 呢個天網系統，二千萬個有面容識別嘅呢啲咁嘅監控，即係嗰啲嘅鏡頭監控。咁我相信呢個系統係全世界我諗係最嚴密，亦都係侵犯私隱最犀利嘅系統嚟嘅。 嗱，我覺得咧技術咧， 嗱，我覺得同時仲要 warn 大家呢樣嘢，呢個天網我覺得唔可能淨係喺大陸 launch 嘅。 仲一定會嚟香港， 一定會喺香港做。 其實香港咧，嗱都咁講啦，其實呢啲系統有咗好耐㗎啦。 你睇下。打釘書釘係邊個？ 嗰個林 子 健啊嘛！ 差佬點解咁快喺口咬定 啊？ 林子健係報假案咧，亦都係同佢呢啲全部喺呢、這個即係咸美頓街啊、旺角呢啲監控系統咧，係即時咧面容識別有關嘅。 係啦，嗱咁嗱嗰度有冇面容識別咧？我唔知道林子健嗰度嚇，即係因為 起碼有行路動作識別咯。 咩？而家香港咧，或者係世界各地嘅有啲所謂嘅呢啲咁嘅天網眼睛咧，佢未必有呢個嘅識別系統嘅，只不過係咩咧？就影住咁變咗咧，出事嘅時候咧，就有啲嘅片咧就可以攞翻去，攞翻去咧就於是咧就可以睇下咁樣。咁但係而家大陸嗰套完全唔係咁樣嘅，佢係有頭先所講嘅面容識別系統咧，一識別咗你之後咧，就即 刻有數據庫就即刻抄曬啦，係啊。 咁你又千祈唔好諗住咧，咁我整容啦咁樣。 係啦，好多聽眾咧，我頭先立一立啲留言咧，我哋始終係低端聽眾，就話不如整容好發達啦以後。錯， 係 走唔甩， 走唔甩。點解咧？嗱，你如果整容，你諗下有面容識別系統，如果你係冇被識別到嘅話咧，個系統就一定係啱嘅。嗱，我如果我設計個系統， 就知道你整過容啦， 就知喂呢條友仲 大鑊， 係啦，本來冇事， 仲大鑊， 有幾個識別 重點招呼你，揾真人嚟去招呼你， 即冇七分鐘啊，五分鐘就俾人擒咗。 如果識別唔到嘅話，即刻揾真人嚟招呼你，仲死。 因為咧嗱，而家所謂嘅識別系統咧，已經係去到入境嗰度嘛。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即係入境嗰度要拍張照片。 係啊係啊，好多地方都係噶，日本啊都係。 係啊， 仲有 即係話 手指毛。 係啦，手指毛。咁即係話咩咧？你其實你諗下，你 imagine 一下大陸咧個咁嘅系統咧，無論你係外國入嚟嘅、內地嘅人嘅，全部都已經識別咗你的面容。 嗱，呢個對於好多香港嘅中港家庭咧，或者係啲男士嘅配偶喺內地工作嘅人咧，就 開心咯。 我覺得慢慢點解 Baby Kingdom 咁擁護習近平呢、 哦、 我覺得唔係因為俾新世界收購咗，而係 Baby Kingdom 裏面好多嗰啲低 B 媽咪咧，個老公喺大陸做嘢，哇！真係安心啊！ 喂，而家真係勸大家， 你點敢喺上面搞嘢咧？真係唔係搞政治啊，係女人都唔敢搞喎、啊，其實係嘛？中伏嘅真係。咁所以咧就呢個咧就係 BBC 嘅報導啦。咁同時咧，其實中央電視台自己喺九月都踢爆咗呢個天網系統嘅。佢講嗰個監控嘅鏡頭係仲多啲嘛，係二千萬個監控嘅鏡頭。咁咧就即係話佢唔係淨係裝喺大街嘅，其實係差唔多所有嘅地區。好啦，跟住咧大陸有一樣叫便民證，就係咧好似嘅即係一個即係你可以用好多政府嘅 service。其實都係咧係收集啲私人數據嘅。即係你用過啲咩 service 啊咁樣，咁而家究竟香港推行新身份證為乜呢？我都係有個疑問。其實香港舊身份證其實係嗰、那個技術當時係先進嘅，咁就即係有個 chip 喺裏面，咁但係而家咧突然間 launch 一個推行新身份證計劃，咁你話喂你唔好嘢嘢都陰謀論啦。坦白講，我覺得呢樣嘢唔道理唔陰謀論，喺今時今日咁嘅政治環境裏面，究竟呢個推行呢個新身份證係咪去採納更加多？嘅私人數據，或者你 personal data， 而呢啲 personal data 係咪真係有一個足夠嘅法律保障咧？喺香港，我覺得係成疑問嘅呢樣嘢。 嗱，我就毫無疑問咧，而家所謂嘅智慧城市咧，香港政府嗰個所謂智慧城市計劃咧，喺阿林鄭月娥嗰個施政報告講咗出嚟咧。其實我嗰陣時喺我 Facebook 咧，我反而就 hide 啦，依樣嘢我最驚，因為可能係呢啲我職業病。因為點解咧？呢一樣嘢聽起上嚟就好似好好啊，好方便。其實方便大家又喺所有嘅街道啊，整 WiFi 啊，方便大家上網啊，諸如此類。喂，呢、這個世界冇免費午餐嘅， 究竟政府點解要搞啲咁嘅嘢咧？係咪促進經濟咧？抑或 兩用 係係啦，想咧就收取 收集更多嘅 更加多數據。係 啦， 咁呢個咧，如果係用得好嘅，就哦加強保安啊嚇。或者係咧叫令到即係方便啊，諸如。但係唔好嘅地方另一面咧，就話就好似頭先我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大陸嘅名義咧就係加強保安啦，令到治安即係捉賊啦。所以佢話點解連嗰啲後街後巷都裝呢啲監控鏡頭咧？就係因為嗰啲治安黑點咁樣。即係佢美其名啊，佢中央台去講呢個天網嗰陣時咧，就係用一個所謂治安嘅角度去講嘅。 但是呢剛才世良提出很重要一點，在民主國家呢歐美國家呢，他對於個人數據個的儲存呢是有很嚴謹的法例規管，包括了呢就是說那個人當事人是可以去抄回究竟政府現在擁有了我的什麼數據、 嗯 啊、他是有權的，他有權去作出一個這樣的所謂要求呢，我想看看究竟 你儲了我的什麼數據，甚至是這些法例當中呢是要求他在保存的數據是有一定的時限的。 是的，所以有聽眾很聰明，我剛才看到一路立一立的留言，劉家明就說不如我們用這個 Nokia 3310。 是的， 這個是一個方法來的，用 Analog 手機是一個方法來的，還要 是很便宜的，因為現在賣給老人家那些很大的，我們這些老花呢開始要用那些很大粒的那些1234那些呢、四百多元的。 我真的事實上有好都頗多內地的朋友呢是告訴我他是用、不用智能手機， 不用智能手機是的。 第一，第二， 不要用手機 上，我有個朋友呢用智能手機，但是呢他是真的貼著個 camera 的，他將膠布 遮著鏡頭， 遮著鏡頭，因為為什麼呢，其實 但你這個都要遮，你不遮啊，這個都會出事的， 都會的，不是我算了、啊、 你有沒有去廁所的時候打一本 notebook 先？ 有 哎呀慘啊，真的 即是呢，其實大家知道、因為 被人掌握了這些機密， 這些手機、啊、這些現在的所謂 很容易入侵的， 是很容易入侵 鏡頭啊，特別是 是 是智能家居智能城市呢， 它是可以作為監視和監聽咁、可以呢，即係基本上呢我而家都預咗，老實咁講， 我哋冇秘密嘅，我哋秘密喺呢度講晒啦。 咁好啦，呢一個呢就係我覺得呢、最近呢都有單即係有關嘅消息啦，即係嘅意思都係即係啲 Facebook 啊諸如此類呢，其實都係有呢種嘅所謂嘅數據採集嘅限制嘅。即係而家呢呢、這個西方國家就會有啦。呢、这個就係我所想講嘅，就係 Facebook 咧都係越嚟越規限咧，就係一啲嘅系統公司咧唔可以入去佢嘅系統嗰度咧做太多嘅數據嘅找捕，以前就得嘅，而家咧就開始有越嚟越多嘅限制。點解會咁樣樣咧？其實就係人哋國家咧就有一種嘅聲音啦，就開始嗰啲私隱權啊諸如此類呢啲咧，即係同樣有個平衡、我哋叫做。 中國就乜嘢都冇， 中國冇平衡， 乜嘢都有就係除即係乜嘢都冇，除咗錢之外，係、啦。咁所以咧就總之佢係用 in the name of 為你 保安啊 等等各方面侵犯私隱呢啲嘢咧，咁亦都大陸人本身咧亦都有個問題咩咧，貪方便。包括 Alipay 啊呢啲咧，亦都係貪方便，因為好容易用得到，申請信用卡又好困難。咁、所以變咗咧，用 Alipay 咧，亦都係即係對普係即的而且確係有個實際嘅功能喺度嘅。咁、但係同一時間，當嗰個法無法無天嗰陣時咧，呢啲嘅所謂 digital footprint 又好，或者個人數據收集又好咧，變成官方嘅一個龐大嘅數據庫去監控成個社會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危機嚟嘅。而我擔心，我唔擔心大陸，因為我已經唔翻去噶啦。問題就係究竟香港會唔會走上同樣嘅呢條路咧？咁樣我就自己好憂慮。 咁、呢個 特別係換新身份證呢樣嘢， 呢、這個真係要問問呢、這個嗰、那個我哋資訊科技界嘅 見過 Steve Jobs 嗰、那個？ 唔係 楊潤雄， 我哋嘅功能組別 莫乃光 啦，即係嗱呢一方面咧，我啊真係覺得咧。莫乃光，你一定要在這一方面呢，現在說所謂推行的智慧城市那裡，究竟我們的法例， 法例足不足夠， 對於我們個人的私隱保障足不足夠， 還有我覺得是你都不要相信私隱專員那些，真的一見到政府就腳軟了，我覺得是即是很多時候即千萬不要葉公好龍說外國怎樣怎樣，我們怎樣怎樣，始終我們是一個山寨的外國，你以為是這個即跟倫敦紐約平起平坐的紐倫港，其實不是、我記得英國領事97前離開香港呢，語重心長，我們那時候跟我們講的話，香港其實是一個村民社會來的、Village、其實這個是的，即我們表面有高樓大廈有國際城市的外殼、但裡面呢其實 是一班村民一个山寨的国际城市来 的。 所以你说能不能够跟外国看齐呢，这件事我是赞成陶杰的真的。如果一看齐的话呢，实际上呢就很多东西呢就你揭开就千疮百孔。特别是这些对于私隐人权这些东西呢，你不要说大陆，就算香港人本身，他们都为了方便呢，即他们觉得那些东西不是那么重要。即係可以犧牲嘅嘢嚟嘅， 係啊，所以咧你有啲 plan 咪有捉賊啊咁，但如果佢唔係捉賊咧， 啊 ，what if 佢唔係捉賊咧， 啊， 佢攞嚟監控嗰啲人嘅言論咧，嗱最近咧我就睇咗一單新聞啦，呢單新聞就我喺台灣嘅媒體睇翻嚟嘅，就唔喺香港，就係咧講中國網絡輿論監控嘅手段，就喺山東有個網友叫做黃江峰，咁就喺聊天群組，即係呢個即係大陸嗰啲嘅 WeChat 裏邊咧。就叫習近平叫做習包子，毛澤東叫做毛賊。咁喺我哋嚟講，我哋日日都咁叫噶啦。咁咧竟然就被尋釁滋事罪判刑22个月。 我想知道佢係喺個 group 啊，亦或係喺自己嘅所謂 moment 啊？你知啊 ，WeChat 有啲就係話，誒、哎、我有啲 post， 即係等於好似上 Facebook 上 post 聊天群組，聊天群組 chat room 啊 ，chat room 係啦，喺裏邊， 即係裏面有幾個人， 係啦，有其他人喺度嘅。咁好啦，那個辯護律師咧就將啲覺得太匪夷所思，將呢個案情。就在網站上面公布，結果就被吊銷埋牌照。咁另外又另外有一位網友叫做陳守理啊，呢個仲大鑊，喺一個 PiFlick Group 裏邊轉貼咗郭文貴嘅裏邊講中國領導人嘅消息，然後轉接完之後，佢只係寫咗兩個字啫，哈哈。 死啦！我哋哈哈咗添， 我哋哈哈哈哈就俾公安拉咗去，然後。嚴刑拷問了5日，咁咧就呢個報道就係話咧，中國嗰個監控嘅程度超越文革。嗱點解咧？你有個 point 嘅喎，呢個風傳媒嘅報道，你話文革咧，我哋私下講毛澤東啲衰嘢咧，要人篤灰啊嘛，起碼你要篤灰啊嘛。你話嗱，我而家舉報劉世良啊，我哋頭先飲咗兩杯之後咧，佢話呢個毛澤東同江青正衰人嚟啊咁樣，咁就你都有個人舉報啊嘛。而家係冇，唔需要，係完全政府可以掌握曬、監控曬嗰啲敏感關鍵詞。總之一見到包子，我估真係連嗰啲賣真係狗不理包子都要改名啊！真係噶，即係唔可以。 唔係啊，你而家文字獄啊！如果我咧，我咧去推展到咧，如果集乜乜包子咁樣舉例啦，就唔係真係講習近平包子。 我叫做集糧包子得唔得？ 咁又因為你有 啲嘅谷物做嘅包子得唔得？ 你知啦，而家嗰啲嘅 keyword searching 咧係可以咁噶嘛？只要你嗰句説話裡面有依三個字， 有幾個字係得噶啦， 咁就可以係抽取你嘅 post 出嚟噶啦嘛。 哦， 係啊，咁咪所以咧， 小心啲啊，真 係。我話咧，其實你又提緊咩 private group 啊？大陸邊有 private 呢個字㗎？即係而家咧，你喺呢啲咁嘅所謂無論社交媒體或者一啲佢所謂嘅電信裡面咧 ，even 你嘅發一個所謂嘅 SMS， 我哋香港嗰啲叫 SMS， 即係用電話短信啊呢啲，我話俾你聽喺大陸裡面呢啲都唔可能係 private 嘅。你所有呢啲 唔係嗱，你第一個 電子信息， 阿黃江峰先生佢都係喺一個叫聊天群，即係類似我哋嘅 line 裏邊嘅群組個 groups 嗰類。就控方啊，中国控方个检控书就话多次发表诋毁、谩骂、敌视前任和现任国家领导人嘅言论，即系习包子啦，现任就系、是、前任就 系、是。点解习包子系诋毁佢咯？ 话佢草包子，即系乜 Q 都唔识咯。咁呢个我觉得其实我如果我系控方，我就话佢系泄露国家机密，终身监禁，系咪先？应该判重啲。 系 你而家判22个月啊嘛？ 即系唔系诋毁。 肯定不是诋毁， 讲事实， 系讲事实，仲要系泄露国家机密啊！即系等于赵紫阳话俾戈尔巴乔夫听，而家中共揸旗嘅都系习近平咁，唔系啊邓小平噶嘛，咁先濑嘢啊嘛。咁呢、這个姓黄嘅呢个网友咧，我觉得就系属于嗰种应该终身监禁嘅泄露国家机密，就唔系应该属于谩骂现任领导人，无策就系、是，系嘛？但系无策，我觉得都系泄露国家机密啫，系嘛？ 都系 都系 啫， 系啦。咁啊，重复控罪就冇可能判两次啦，都系判一次终身监禁啫，应该。 唔系，不过真系咧，讲真，而家嘅情况咧，呢啲咁嘅新闻咧，你睇到大陆嗰、那个成个嗰个叫做监控对人民， 喂，但系佢个控罪系好荒谬，我读埋俾你听， 好恶劣啊！ 诋毁、谩骂、敌视现任和前任国家领导人。然后必然造成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顿号社会主义制度顿号人民民主专政的负面认知。 此舉極易引起人心混亂，頓號社會動盪，頓號性質嚴重，頓號情節惡劣，頓號嚴重破壞了社會秩序。本來是判兩年添啊，上訴減刑減了兩個月，坐22个月而家就係集包子三個字，加加埋無策， 係咯，總共五個字，造成咁大嘅影響啦。 係啊。共产党争啲倒台啊嘛，咁样 就因为一句咁嘅， 因为杂包子无策， 仲喺啲咁嘅 group 里面啫， 系啦， 啊 喺微信同埋 QQ 嘅 group 里面啫，咁啊呢个我觉得都冇后面嗰个咁惨，后面姓陈嗰件咧就喺个 private group 里面，喂大佬呢、這个陈守礼系河南呢、這个华尔街日报嘅报道嚟嘅，喺、河南鄱阳一个工头陈守礼41岁。在一个微信的聊天群组里面转载了流亡美国富商郭文贵的爆料文章，该文暗示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与女星有染，陈守礼转载时只配上哈哈二字，他不一定是 我们 哈哈，不一定是诋毁来的、他可能很羡慕孟建柱呢，是不是、如果我是孟建柱可以跟乜冰冰一起那就好了、这样哈哈这样、咁四日之后公安打电话命令佢去派出所问话。咁呢个陈守礼就同记者讲，佢话我遵守一路都奉公守法。咁我就去啦，点知去咗之后就唔俾佢走啦。咁就足足囚禁咗5日。呢个公安就话佢已经係涉嫌陈人之事盘问咗好几个钟头。佢话虽然冇受到虐待，但係其他最惨最大嘅伤害咩呢，是看守所里面其他的被囚禁的监狱友都嘲笑他，因为转发微信而入狱实在可笑。 我怎么笑他呢？笑一笑这个国家啦，笑都笑啲公安啦，真的。因为这个是很荒谬一件事。为什么一个人在那个所谓 private group,即係一個，即係當然啦。我頭先講依個冇 private 啦，因為喺大陸裏面咧，你係被監視嘅，所有嘅信息都係會被監視。但係事實上你從依啲咁嘅新聞你睇到，即係大陸嗰個政權嗰個虛叫咩啊？虛弱啊，即係個心啊。 同埋我覺得呢、這個 玻璃心啊，係 啦。但我覺得呢、這個阿陳生啊，就真係好無辜啊！你明唔明啊？呢、這個審查敏感字眼係微信做噶嘛？ 啊， 你。俾佢轉發到，肯定係你審查嗰班友自己去咗做乜啦？去飲咖啡啊？ 啊，點解俾佢轉發？ 點解可以轉發到郭文貴嗰、那個話孟建柱同女星有染嗰個新聞可以喺微信轉發咧？ 啊， 應該一轉就閉屏噶啦嘛，正路。 嗯， 係嘛？你呢個係個漏洞嚟嘅喎。 嗯， 所以應該係睇唔到嘅喎。 嗯， 你明唔明啊？ 嗯， 即係佢哈哈呢樣嘢，其實係對人冇影響嘅，因為已經係閉咗屏噶啦嘛。 嗯。 是转发不到的，其实是。 其实这样 搞完的了，讲真的。 所以 他 被那些。 他转了之后哈哈你就闭了他。 所以他被看守所那些人嘲笑是有原因的。哇，转发微信都被人拉这样，你明白吗？因为他们已经 assume 微信里面已经过滤晒了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是说呢，中国已经超越文革了，现在。 超越。 文革还要督灰啊。现在是不用督灰啊。刚才我讲2000万个监控的容貌识别系统的镜头，连接大数据网络。 根据我这里讲，就而家就 再加埋而家呢啲嘅网上舆论嘅监控工具。哇，大佬，你身为一个大监狱嗰度，你都唔知喎。其实系 嗱，而家你话大陆已经有1.7亿台嘅监视器，预计咧未来3年咧，仲要新增4亿台，新增4亿台即系5.7亿啊，5.7亿台啊！啊，咁大家想真係講真啊，上大陸咧就真係小心啲。 所以我就話咧， 啲言行， 即係好多人話深圳超越香港係真嘅。點解咧？深圳嘅監控鏡頭多過香港好多。 啊， 第二咧就係深圳賣監控鏡頭平過香港好多。 嗯， 我有一次好耐之前啊，大約我諗10年前啦，去華強北路去睇嗰啲嘅即係門鎖啊，即係手指模嗰啲門鎖，去成個商場我睇下，哇！佢話喂，唔好用手指模啦，用眼球啦。 嗯， 我話眼球乜唔係呢個？Tom Cruise 用的咩？佢話唔係啊，即係 scan 嗰個紅膜啊。佢話呢個係最先進噶咁。跟住咧，佢話俾我聽嗰啲監控鏡頭啊，個解像度可以去到幾高啦，乜乜乜啦，係成個大產業啊，成棟大廈都係賣監控鏡頭。 嗯， 即係話成個百個商户喺度賣緊嗰啲嘢，你話幾恐怖啊？即係話後邊嗰個產業啊，生產呢啲監控鏡頭係大生意嚟噶嘛。 嗯， 除咗國家之外，私人機構咧， 啊， 係嘛？企業咧， 嗯， 就裝曬啲嘢監控自己員工啦。 係咯， 我想富士康的全部都是这些东西、 啊、 看你会不会撻走那些软件啊零件啊那些东西、 嗯、 所以我就说其实强国人那种幸福感呢是好像 Matrix 那套戏、 嗯、 即是叫做21世纪杀人网络 22 世纪还是 21世纪 22 22吗 是少了一个世纪我们真的老21世纪不是现 在对 22世纪杀人网络里面 它上世纪的电影来的嘛21世纪就对 了它就是说那个电脑其实是制造一个幻觉假象给那些人嘛、 啊、 那最后你选择吃红色药丸还是蓝色药丸、 啊、 如果你觉醒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幻象你就吃这个不知道红色还是蓝色的了总之、啊、那你就知道个真相那现在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强国人的幸福感就是来自这件事了、啊、就是官方很有计划地去设计一些信息发放给你啦去指示那些的互联网去报道什么新闻啦、 嗯、 现在连转发都控制啦、 嗯、 跟着大 VKOL 就全部上中央电视台认罪啦、 嗯 剩下那些就、为了赚取这个打赏而爬高楼跌死啦即是那些他就容许啦、 嗯、 是不是很变态我看着那段片之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啊、我有看 在长沙爬、 嗯、 跌死呢他说他因为要赚打赏是完全没有安全准备没有安全带什么都没有。即我觉得是一个什么社会来的这个真的。 嗯、 即是一个即是难以想象我觉得是。但是这样的这个社会的模式我最大的 worry 就是说他会不会移植来香港。 嗯、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些的科技、 嗯、 政府就申请差佬再开多一些位置是所谓侦查这个 IT 的。即係資訊科技的犯罪， 嗯、 實際上我覺得他就一路 upgrade 緊佢自己呢啲嘅，即係 Big Brothers 嘅呢啲咁樣嘅監控。 嗯， 林子健案是一個 indicator 嚟嘅，我覺得。 唔點解林子健案都唔知道啊？係保釋咗就係保釋咗。 告佢好似報假案， 係報假 案 ，charge 佢報假案。咁就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indicator 嚟嘅，大家睇到其實已經係用緊嗰啲技術。咁就我哋先休息一陣，先翻嚟就要講一講而家立法會發生嘅事。